很痛你不如意不如归 童年时亲家语，不再相信甜言蜜语，恨不该爱上你，装作无情风雨还给你，管他悲欢满天满地，不再悔恨，不再叹气，从此我俩各奔东西。无情恨痛你，不如意不如归去。 只愿听到你的消息。